坐他开的车，听他爱听的电台，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。 城市放牧， 放肆扩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风物，我是龙叶。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感，幸福感到底是什么？蔡康永说，幸福感的一个标准是可不可以常常保持对不喜欢的事情说不要。我们不想做的事情很多，想做的事情也很多，可以随时拒绝不想做的事情才是关键。可以少做一些不喜欢做的事，人生自然会幸福一些。 今天看到一段话说，你如果找不到坚持下去的理由的话，那么你就找一个重新开始的理由好了。因为生活本来就这么简单而已，坚持不下去就继续坚持，总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过得心安。坚持下去的这一些理由和借口就会变成新的信仰。 是我的，我们的爱是场一般的。 间把习惯换了，伤口愈合也撤销我在想你的资格。你的祝福一半甜的一半苦的，像我手中冷掉的可可，最最叫人残念的总是为 不管是什么人，生活总是需要有一些盼头的。人一旦没有了盼头，可能就像是没有了主心骨一样，做什么可能都没有心气儿了。我们大部分的动力都是由那一些小期待拼凑而成的。什么是小期待呢？比如说还没有到手的工资，比如说还没有去的约会，或者是迟迟没有能够等到的人都算。生活的的确确应该放很多的很多的期待在里面，哪怕自以为是的错觉也好。购物车里面想买还没有买的，等待的还没有到的，这些都是不大不小的盼头吧。 心跳乱了节奏，梦也不自由，爱是个绝对承诺，不说撑到一千年以后，放任无奈淹没尘埃，我在废墟之中守着你走来、哦、我的泪光承载不了我、哦、所有一切你要的爱，因为在一千年以后，世界早已没有我，无法深情挽着你的手，亲吻着你额头，别等到一千年以后，所有人都遗忘了我，那是红色黄昏的沙漠，能有谁解开缠绕千年的寂寞。 寞。 时光如水，

是一星期六的下午，谁能体会我心中一份梦幻留恋，让所有感觉沉入心扉，当你悄悄走过我身边，是因为你能令我心动，痴心默默地等候。所有感觉沉入心扉，当你悄悄走过我身边，是因为你能令我心动，痴心默默地等候。等你深情转浓，让孤独的思念纠缠心中， 我们经常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别人的身上，其实是没有用的。人生有很多很多珍贵的东西，值得我们一辈子去慢慢回味回忆，但同样有很多值得放弃的东西，值得我们删除掉，过得轻松一些。有人说好像人生是没有回头箭的，也有人说人生是没有删除箭的。在时光深处，怎么样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加轻松，更加好一点？可能需要珍惜每一份懂得吧。 Oh, 分享一段话，来自于陈平原教授。他说，如果你半夜醒来，发现自己已经好长时间没有读书了，而且没有任何负罪感的时候，你就必须知道你已经堕落了。你上一次看书是什么时候呢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

恨时光匆匆，落花风中惹人烦忧。红尘化浮云，此情何悠悠，道声仙界鸳鸯到白头。一缕锦衣卷走，恨相思难懂，多情人总换得心痛。恨是恨无恨成心难通，奈何人命已全看透。情已人事全非，有谁怜惜旧人枯萎。春来秋走聚散瞬间，相思快乐走了两圈。一缕情意似愁，恨时光匆匆，落花风中惹人烦忧。千花浮云，此情何悠悠，道声仙界鸳鸯到白头。心痛，恨是恨无恨成心难通，奈何人命已全看透。物换星移，人事全非，有谁怜惜旧人枯萎。春来秋走聚散瞬间，似快乐走了两圈。一缕情意卷走，恨相思难懂，多情人总换得心痛。恨是恨无恨成心难懂，奈何人命已全看透。一缕情意愁，恨时光匆匆，落花风中惹人烦忧。红尘化浮云，此情何悠悠，道声仙界鸳鸯到白头。道声仙界鸳鸯 好了，今晚的城市放牧到这里就要跟你说再见了，感谢你的陪伴和聆听，龙月在北京跟你说晚安，祝你好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你还记得吗？记忆的烟霞，散落在风中的一整发，喧哗的都已沙哑。没结果的花，未完成的牵挂，我们学会许多说法来掩饰不碰的伤疤。因为我会想起你，我害怕面对自己，我的意志总被寂寞吞噬。因为你总会提醒，过去总不会过去，有种真爱不是我的。